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 10点大陆机， 每晚 与你准时听见。 夜晚的心情， 夜晚的歌。 10点大陆机，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黄国伦，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 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10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晚上10点，希望你把灯光调暗一点，在这样一个周末的晚间时光当中选择来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你好，你正在收听收看的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我是这个在直播间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其中一个小时的周准。谢谢你来啊，来的朋友里边坐，也许你认识我，认识我就常来看看我。如果你在这个城市很孤独，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记住十点大陆机，全世界谁倾听你。这张图片我今天看到了，其实这张图片原本没有十点大陆机的，但我看到了这个白板全世界谁倾听你之后，我就自然而然地加上了十点大陆机。我也希望你把十点大陆机当成一个朋友，可以跟他聊天谈心，无话不谈。今天晚上聊什么呢？是因为我昨天的时候跟一位朋友吃晚饭，他跟我讲说，你说如果我能放下他该多好。我忽然就觉得他为什么加一个如果呢？是因为心有不甘，是因为那个人在他心里很重要，曾经很重要过，没法放下。那我今天就把这个话题，吃饭的话题带到了直播间。如果该放下他， 是一件好事情，可是放不下怎么办？华侨的朋友，你们孤独吗？今晚有没有人陪着你？如果没有的话，来这里我们聊聊天。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放不下的人，说说为什么放不下他吧。如果给你很大很大的勇气，你有能力去放下这个人吗？华侨，现在你可以下载华侨的 APP， 搜索十点大陆机，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那个朋友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呢，他还是非常动感情的哦，因为他把我当朋友，我们是好朋友。他跟我讲述了他跟这个人很多很多的事情，无非就是剧情当中的那些点构成了面，然后一浪一浪的朝他袭来。刚刚进场的所有的华侨的朋友，你们有这样一个人吗？何豆豆，你应该有吧。新浪微博里的我的梦在雪里燃烧这位朋友，你也有吧。如果有就来说说。如果你告诉我说，周准，我可以讲我的故事，但是我不希望听到你读我的名字， OK， 我只读故事，让更多的人听到之后在情感里变得不再那么狼狈和难过。时间来到22:06，我说了6分钟了，是该让大家听听歌曲，勾勒一下这个人的样子，他的轮廓，他的情形。在我的听友群当中，在所有的收听节目收看节目的朋友里，每天乘坐地铁的人有很多，像我们听众的宋文暖，他就是每天要乘坐地铁来回上下班。地下铁呢，可以让你不耽误时间，可以准时到达一个地方，但是地下铁有时候非常的拥堵，在你换乘的时候要走很远的路。你戴着耳机，我现在陪着你，如果你还没有回到家的话。这首歌曲过去很多年，现在听来依然有它的热度，游鸿明先生的地下铁。你每天坐几趟啊？我记得我坐地铁的时候每天坐很多趟，1号线、4号线、5号线，要走很多的路，我的眼前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都在这个城市忙碌地行走着。为了什么呢？为了理想，为了那个想要的生活，为了打电话爸爸妈妈能放心自己吧。有请游鸿明。 今夜又在这般那般来回这段地下铁，看着人来人往寻找一个熟悉的背影，时间随着行人缓缓后退，仿佛又看见你的脸。不敢睡，忘记了也无所谓。地下铁赶快飞，我的爱人有点累，我有点醉，我的终点永远在下一站。你赶快睡，轻轻靠着我的背。这些年来早就习惯送你的挥别，你也一直以为下面才是我的终点站，我在下个出口等待最后一班回程的地下铁。 在这般那般来回折断的夏天，看着人来人往寻找一个熟悉的背影，时间随着行人缓缓后退，仿佛又看见你的脸。比夏天赶快飞， 被风吹散了发尾让人颓废，外套上的雨水在脸上排队， 也不敢吹，忘记了也无所谓。 比夏天赶快飞，我的爱人有点累，我有点醉，我的终点永远在你下一站， 你赶快睡，轻轻靠着我的背。这些年来早就习惯送你到挥别，你也一直以为下面才是我的终点站，我在下个出口等待最后一班回程的地下铁。 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 我们是 同一类人， 同一类人。 刚一首来自游鸿明先生的《地下铁》，久违的歌声啊！游鸿明的音色特别适合在夜晚来听，是一个偏中音的音色。比如他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像《孟婆汤》《下沙》，很多很多啊。我个人认为，游鸿明先生的编曲的弦乐的部分非常的有力度啊。谢谢他的地下铁，让那些每天在地铁里忙碌的赶车的朋友能够有一些心得体会。我也特别准备了这首歌里的所有的图片，那些黑白的照片都是我自己拍摄的。那是有一天我坐动车回到北京南站，然后在北京南站坐了最后一班的末班车回到我的家中。那个时候应该是北京的时间23点左右了，地铁里人来人往。当我迈出我最后的终点站，走上台阶的时候，天坛没有人了。忽然觉得这个城市该安静下来。这个城市安静下来的时候，就有些人开始那个想念的种子不断的萌芽，越来越高，然后你们之间的故事就像肥料一样，把这棵树越催越大。这个城市有很多的故事， 你会发现每一个楚兰不经的脸的背后，他都经历了很多的人生起伏。看到了花椒的这位朋友说了他的故事，还有他姐姐的故事，最后他总结了一句话，我觉得还很到位。他说，记住快乐，忘掉悲伤。如果你真的放不下那个人，就把他放在心里面，在你孤独寂寞的时候拎出他的好陪着你。每个人都会变，时间久了都会发生微妙的改变。我们都期待永远的爱情，永远的陪伴。有的人命好，真的，有的人命好，遇到了那个可以永远给你爱情，永远陪着你的人。也许时间久了两个人会腻，但他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对你，但那份爱是不变的。当你累了，需要拥抱，需要鼓励的时候，他一定会站出来，即使他已经很累了。就像他呀，每天倒了六趟地铁，上下班的时间需要3个小时，当他推开家门的一瞬间，他还是给你一个满满的微笑。我老说这个世界有很多柔软的部分，柔软的情绪，我希望你是一个懂得善解人意的人，就像这张图片一样。全世界谁倾听你呢？十点大陆机是其中一个选择，但是他每天只能陪伴你1个小时，剩下的23个小时谁来陪伴你？工作、学习、家人、爱人、朋友，如何分配这些时间？如何分配你的热情？你自己掌握清楚。当有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时候，会有人倾听你的。我和十点大陆机是其中一个组合，只要这个节目在，我就一直陪着你。线下的时候我也可以跟你连接，有情没有家，全世界谁倾听你？ 多希望有一个像你的人，但黄昏跟清晨无法相认。雨停了，歌停了，风继续，雨伞又遗落原地。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能相认。一盏灯，一座城，叫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想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年轮和青春不忍相认。一盏灯，一座城，找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默默倾听全世界，全世界却倾听你，一朵一朵，一首一首的曾经。 样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想加你负荷，最后等你的人是我。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往前走，别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是我。 我是摄影师汤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刚刚听到了林宥嘉非常动听的歌声，就像这个城市当中一道清爽的风，带着一点淡淡的忧伤划过我们的夜空，走了很远的路来到你的身边。谢谢你选择倾听、收看、收听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我们生命当中有一种情感是无法放下的，就是感情。感情里分很多种，朋友的情谊算是一种感情，男女之间的感情算是一种，亲情算是一种。我们今天晚上主说男女之间的感情问题。我看到了花椒的朋友关注了我很多，刚刚连续四五位关注，谢谢你们啊！有一位叫刚刚好的朋友说，什么是爱呀？我觉得你的名字起得很好听，刚刚好，刚刚好的爱才是最合适的。他竟然又问了我一下，说如果两个人相爱了，到了最后无话可说怎么办？这就是两个人所有的新鲜感都已经过去了，你们平常的细小的一些小毛病、小缺点也会闪现出来，而且随着工作的忙碌，好像两个人都对彼此失去了一些些的依赖。这个时候需要做什么呢？需要给彼此空间。如果他真的是在乎着你，他一定会有感觉，让两个人再重新认识对方。希望要彼此修饰，不断地让自己学一些他吃惊的部分的东西。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不断地更新爱情，添加肥料，让你和他都有非常非常新鲜的生活体验。也许有一天你们会发觉，两个人又重新开始，重新再爱。当然这需要两个人变成更好的人，有非常棒的爱情修为，善待自己。谢谢真丽丽关注了我，谢谢刚刚好关注了我，谢谢黑脸大叔关注了我， 谢谢所有正在进场的十点大陆机的朋友们哦，花椒的朋友很棒。今天是周五，对不对？好像世界杯没有球赛今天的吗？嗯，你可以来到这里，放松的过一个周五的夜晚，在众多的花椒直播的平台当中进入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非常的感谢你。嗯，刚刚好说，是的，是我给爱人的空间太少了。哎，还好我说的还是比较准确啊，不能太依赖一个人，不能把他的空间和时间所有都占有，应该给他一定的呼吸。比如说他想去看场球赛，那就让他去看啊，他想跟朋友聚会，只要是在情感可以接受的范围，你可控的范围之内，就让他去，他一定在完成了这个事情之后回到家里看到你的时候，他会满满的感谢。爱是鼓励，爱是暂时的放开一段距离让他去飞。希望你跟你的另外一半有刚刚好的爱情，刚刚好的距离。时间来到22:26:32，今天晚上走进直播间十点大陆机的朋友，我们一起聊聊，如果能把它放下该多好。第三首歌有请萧煌奇。有的人喜欢逆光拍摄一些电影和照片，逆风飞行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有请萧煌奇，逆风飞翔。我们逆着风飞翔需要很多的力气勇气，你可以看到迎面吹来的风和那种向前的力量。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聪明，你说你注定失败，很彻底，很努力，总是得不到肯定。不够幸运，你说你注定飞不上天际，就快要失去继续的力气。亲爱的宝贝，有我陪着你，鼓起勇气抛开伤心，因为青春就该好好闯一闯，要飞翔，要寻找真理想。不要害怕失败会受伤，身旁为你加油啊，逆着风也要飞翔，很辛苦也要坚强，带着梦想去飞翔，努力啊，趁着梦想往前，别怕黑，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祝福啊，逆着风也要盼望，很受伤也要勇敢飞翔。也许会失望，也许很受伤，跌跌撞撞失去方向，但是青春就该好好闯一闯，去飞翔，去寻找真理想。不要害怕失败会受伤，努力啊，趁着梦想往前，别说累，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加油啊，逆着风也要飞翔，很辛苦也要坚强，带着梦想去飞翔，努力啊，趁着梦想往前，别怕黑，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祝福啊，逆着风也要盼望，很受伤也要勇敢，不要害怕失败会受伤。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 勇敢，逆转，胜利。6月13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答录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电大陆机还在诚意的陪伴你，在2018年6月29号22:32的时间段里，我希望你来到直播间，把这里当朋友，当一个可以放宽心的居所，安全地带。谢谢花椒的朋友正在不断进场的你，看到了赌神爱妃、北漂的浪子米西西，你是不是小可爱黑夜，还有桃木森林。谢谢 Lucky 刚刚关注了我，谢谢你的信任。刚刚那个片花你听到了吗？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桥段，叫做点一首歌。每天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都有很多朋友点歌，我也只能满足其中一位朋友的需求，因为每天只能点播一首。接下来这个歌曲呢，曾经在前几个月大家非常的喜欢，在朋友圈里很多人分享了这首歌的音频的部分，因为朋友圈是无法分享视频的，好多朋友想看这个视频。我觉得这首歌也像极了正在新浪应该是正在花椒里一个朋友叫做甄丽丽的朋友，她有一个困惑，她说她刚刚跟一个男性呢交往了一个月，他说问我该不该进一步的发展关系。我说当然现在是一个素食主义的时代啊，当然是个打引号的感觉，一切都发生的非常快，但是如果你们两个都非常珍惜彼此对方的感受的话，我希望你再好好的观察彼此是不是合适，试探的去发展更深一步的关系，就像莫文蔚唱的这首歌一样，慢慢喜欢你。你如果喜欢这首歌曲，你可以看这首 MTV， 静静的想想你和他之间的问题。 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 很多很多情侣的样子，慢慢是一个过程，更是一种能力。从见证一份爱情的诞生，到热烈，到平淡。 热天点酒店你喜欢的吧，今晚就换你去床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 发现那个盯着你看的人永远在对你笑。一切都在改变，唯有情感，真实的情感没曾改变。虽然经历了磕磕绊绊，指手画脚的你们也曾经因为事情争吵，但是这样的温馨画面，你如果可以看到这首 MTV 的话，你会觉得这就是我们冗长平凡有真实的一生。 我是黄国伦，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刚刚那个 MTV 慢慢喜欢你，如果你真的是在我节目当中看了完整的这个 MTV 的话，你会觉得人生很完美。那是一场冗长又带情感的话剧，场景在变，人物关系没怎么变化，只是你们的容颜发生了变化，内心还是彼此牵挂着。慢慢是个最好的词汇，所以我想告诉那位甄丽丽朋友，别着急，慢慢体会，如果能把它放下给多好。记住这个话里的关键词，如果，假如，放不下就放不下了。就像花椒里这位朋友，你的二牛已上线，说大学毕业两年，分开四年了，还是会在特定的场景想起他。以前年轻会试着挽回，现在成熟了，把女他当成人生旅途当中的一站，深深地放在心底。说到深深地放在心底，每一个人应该都有吧。你没有，说明你没有上这一课，人生不完整。如果你有，你上这一课了，我希望你再上同一类课程的时候不要犯同样的错误。谢谢花椒的朋友曼舞关注了我。说到内心深深藏着的那个人，放不下的那个人，谁都会有吧。就像那个电影，我在大学的几年级的时候，二三年级的时候看的这部电影，我深深地记住了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回忆之前，忘记之后。我也曾经因为这首歌，在第一届小 DJ 大不同的舞台上，我弹着合成器演唱了这首歌曲。那是我曾经经历的一段故事，我也深深地谢谢那段故事，让我的改变。有请汪峰，回忆之前，忘记之后。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点点滴滴往日的眷恋，寻寻觅觅又再回到我的身边，苦苦挽的抚平的回忆，骤然散落一如繁星的碎片，藏在寒夜中逃走的毁灭，盼一个原谅， 你在月牙岛静听天响，你斑驳渡过星球，站在晚风中，我不愿回头，不舍不弃不忘，忘不掉。一见一回心一阵痛， 故人故事故情只落得一场空，回忆之间茫茫如梦醒，忘记之后方知梦中还有梦。 我每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有想唱的冲动。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是你心底的那份牵挂，那个纯真的美好的感觉还在你的心里绕啊绕。如果你有这样一个人在心底埋了很多年，就对他说声谢谢。想起他的时候微笑，不要哭泣。 在爱界中心空间徘徊，走至一个无你在转云旁听清高飞，你替我失去心浮沉半风中，我心乱如麻，一脚踏踏空坠落回忆中， 突然我又看见你的脸， 突然我又看见你的脸， 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 夜晚的心情，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此时此刻已经来到了22:50，我们节目还有9分钟就要跟你说再见了。刚刚那首歌曲，很多朋友在求歌名，那首歌曲叫做《回忆之前，忘记之后》。汪峰的现场演唱，我觉得比 CD 的演唱更加的动容。汪峰有非常优秀的合作伙伴，他有浓厚的而且扎实的音乐功底，他的乐队的组成人员呢都非常的优秀，在全亚洲都是顶级的乐手，像键盘手秦思峰、黄毅，贝斯手吉他手贾一南，很多很多，还有吉他手龙龙，都是曾经宝家街43号的乐队的朋友。而且这些人在一起呢，能够把一首现场的作品演绎的相当之让人 让人想起太多太多往事啊。如果有一天你有一个舞台，你要好好珍惜，把你要在舞台上说的话、唱的歌传递到每一位看到你、听到你的人的心里。很多人说我会怯场，我放不下自己的面子。首先一个问题我要告诉你，你一定要先打动你自己，才有可能打动其他人。也已经很深了啊，很多朋友在花椒聊得很好，有些朋友说我跟一个人十年的感情最后还是没有在一起。我想对你说，十年的感情都没有在一起，都分开了，说明一个问题，你们两个真的不合适。如果真的不合适，就要分开。如果在漫长的、无趣的、纠结的、不幸福的再过十年，那是怎样的一种人生格局呢？如果能放下对方，就让他走吧。多年之前我听过一首歌曲，我没有准备他的那个版本，李志，我准备的是一个年轻歌手的版本，蒋敦豪。我觉得蒋敦豪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现场的演出，不管这是个娱乐节目还是个选秀节目，也是加了后期效果的一个音频的呈现，但是他却唱出了我对这首歌另外一种感觉。有请蒋敦豪。 想念着你越来越远，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天空之城，每当北京的天空很漂亮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乐于分享它。 飞机飞过天空，天空之城，落雨下的黄昏的我们，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感觉着你忽明忽暗，我想回到过去，沉默着欢喜，只剩在哭泣，越来越明亮的你，爱情不过是生活的皮，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你，刚到妹妹，你献给我的西班牙馅饼，甜蜜的融化了我，只剩在哭泣，刚到妹妹，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疯狂的撕裂了我，天空只剩在哭泣， 只剩在哭泣，无法呼吸的你。此刻我在低笑的你，想念着你越来越远。 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天空之城带给我们的感觉就像今天晚上的月亮一样。最近北京的天气变得不错，大家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得到了难得的舒缓。刚刚是蒋敦豪的天空之城，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我们就在一个乡镇里，在一个田野当中睡去吧。谢谢所有今天晚上参与互动的朋友，也希望你们有一个甜美的梦。我是周准，如果放不下就把它收好，如果能放下这个人就跟他挥手告别。不要忘记接下来的 Holy Music 夜歌。晚安。 Love is love。